好，继续我他乡周报，我系杰达， 我系木日。 好啊，继续下啲其他新闻啦。 即系日本以外的咯，咁啊先讲啲我哋同香港有关系啲先噶啦。咁就呢个 SIE， 即系呢个 Sony 娱乐，咁就喺亚洲中心准备移去新加坡，咁啊成为呢个移出香港嘅外资之一啦吓。因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新闻啦。呢个2020年外资喺香港嘅公司总数首次出现下降，其实一路都向上升嘅，今年就少咗。如果唔计中国嘅部分嘅话咧，就好似少咗200几间。咁啊呢个应该算系其中一间啦。咁啊，移咗去新加坡啊？ 佢移新加坡，我觉得系正常嘅，因为我其实唔系好明白，就系以香港咁呆嘅市场，你喺香港开，其实有冇咩意思？ 香港佢向来都唔系注重香港嘅市场，亦都等于即系佢系而家移过去新加坡，亦都唔系等于佢注重新加坡市场嘅，只不过系话香港以前好多地方将亚洲嘅中心营运部就放喺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系对任何地方，即系亚洲甚至或者东亚。任何地方都是个通讯啊，嗰啲嘢都好方便。佢就系作为一个中心，作为一个集散地咁解嘅啫嘛。 但而家情况，香港就大家知啦。 你点知道会唔会几时中共落嚟拉人封艇封 server 噶？Sony 香港依然存在噶，佢一样继续存在噶，只不过佢可能即系佢唔会再辐射去其他地方度，即系唔会去其他地方。尤其是呢类咧所谓嘅中心营运部，其实因为即系譬如好简单，我今朝先做完，我打去 Apple 个亚洲中心喺新加坡。 新加坡唔系一直都系新加坡嘅，呢个系真嘅，佢冇搬，就一直都系新加坡。 咪话咯，其实你亚洲嘅服务中心唔系香港啊，新加坡噶啦，新加坡都唔系市场大噶，点解要放喺新加坡？就因为方便啫嘛，方便沟通，佢哋啲基础建设好，嗰啲网络好，诸如此类。其实大家都咁高咁大嘅咋，只不过佢咁样移过去，咁原因就大家心知肚明噶啦。点解移去新加坡？亦都系因为嗰边系少数亚洲少数个比较发达啲，同埋唔同亚洲嘅语言比较多，运容易揾到嗰边。 同埋一样就系、是政治上面系相对稳定好多嘅， 系相对咯，系啊， 摆明李家天下嚟嘅。 总之就系佢而家咁样走咗。就对我哋嚟讲，就大部分情况都冇太大影响嘅。不过睇一睇咁解啫。好啦，咁啊，仲有一单就更加花生中嘅花生。咁啊，Cyberpunk 2077，大家都知啦，风头等啦。 即系不有新闻 搞成咁样样，咁就有人集体诉讼啦。咁好正常嘅事嚟嘅，即系你知，其实鬼佬咧事无大小都搞集体诉讼噶嘛。即系香港，如果唔系因为俾佢哋条法例俾人接咗佢啊， 因为美国系嗰啲告咗你先收钱噶嘛，唔赢唔收钱嗰只，咁嗰个集体诉讼噶啦，冇成本又可以玩嘢。 啊！呢、這个咧其实就系关于呢、這个所谓嘅包揽诉讼行为，因为香港嘅法例禁止嘅，所以就令到香港嘅集体诉讼会变得非常之困难。 但系美国咧就通街都系嘅。 但系其实只要系第一世界咧，呢类嘢其实系唔系净系美国嘅，你欧洲都系咁样玩噶。咁、佢就有人就真系集体起诉佢啦。咁、结果咧就系唔系话佢起诉唔起诉，起诉呢啲嘢，我谂大家意料之内噶啦。系讲紧佢个起诉书，唔知系间律师行唔熟 game 啊，定乜嘢？定系咧？我觉得呢个镬咧 ，Microsoft 要负一半责任啊！因为起诉书就系包括呢个 Xbox 同 PS 上边游戏非常之唔顺利咁嘅情况啦。咁啊，佢又不立嗰啲嘢，咁佢要起诉佢啊嘛。咁佢入边上边写咧 ，PS5 就冇事啊 ，PlayStation 大家都识噶啦，冇人唔识嘅。咁啊，大家佢上边咧就系写 Xbox X。同埋呢个 Xbox Series One， 你几时帮人发明咗两部主机？即系 Xbox One 我就知呢、这个 Xbox Series X， 即系我只能讲呢、这个 Xbox 佢嘅神奇改名哲学，自己搞到自己，因为咁样佢写错咗名。喂，呢个系咪其实系咪烟幕用嘅？因为如果呢封嘢咧真系上到法庭嘅话咧，真系可以一棍扳翻你走。 但系我完全同情律师行嘅个心态咯。 我完全同情及理解，因为你见我哋讲咧， 都搞到头一镬泡嘅， 都成日讲叫做，都成日讲都讲到甩甩咳咳，甚至讲错都唔出奇。即系所以，如果系一个唔识 game 嘅人，佢讲错真系一啲都唔出奇。咁啊，不过少少花生中嘅花生嚟嘅，真系，即系佢集体诉讼本身已经系花生嚟噶啦，花生之后仲有花生啊。好啦，咁啊，相对比较严重少少嘅咧，就系呢个 Apple 呢单嘢啦。即系呢个腾讯的 app 咁啊，又花式卖鸠咗你。咁乜嘢咧？有人发现咧，就系佢个启动器咧，就会只要开咗佢，你个 CPU 咧就会无啦啦。 唔系 CPU 系某种啊，系好似 AMD 定系？ 唔系 AMD， 佢只系用例子嚟嘅啫。举例嗰个，即系佢爆电嘢出嚟嗰个就话，佢用嘅系呢个500X。如果开咗佢之后咧，那个 CPU 温度咧就由37度上咗50度。 因为佢其实都算系一个闲置状态嚟嘅，正常系唔应该咁样升温法嘅。大家即系大家都试系，真系会开咗佢真系高一折咯。当然呢个 CPU 资源预咗你攞嚟用嘅，但系佢话咁奇怪嘅状况咧就好得意。咁啊，跟住大家都试完之后，每个人大家都个回报翻嚟就系、是、都系冇咁样嘅情况，因为都唔算系一个重 loading 嚟嘅，理论上个温度唔已经上升咁多嘅。咁嗱呢个咧就系我个人啊，呢个真系我个人推断嚟嘅，即系譬如好简单，呢、这个我用 Steam GOG 量档嘢我都用过，佢基本上佢个闲启动器啊闲置嗰阵时咧系唔喐嘅。是冇乜嘢做緊嘅，即係你做乜嘢会固定咗占咗2%左右。而呢个2%好得意㗎，係好多人回报返，即係我问咗好多人㗎啦，即係有用的啊都係话係2%。即係呢个就我呢样就令到我好奇怪啦。点解？因为你諗下如果係一个程式，其实佢要占用嘅资源其实係固定㗎嘛。即係我要运算几多啊係固定㗎嘛。但係唔同人唔同玩家之间佢粒 CPU,个差距可以好撚大㗎嘛。由西利朗去到 I9 都有可能㗎嘛。咁点解都会係 2% 呢？呢样嘢我觉得係非常之有蛊惑嘅。 但是重点变咗一样嘢，就係啲数据传咗佢唔知咩地方 server， 虽然摆咗亚马逊上面嘅，但係唔总之就係佢将你数据不断传送喺某个 server 上面。呢个先重点。 呢个我个人推断啦，呢个 FX 你有腾讯要过嚟过呢就即管过啊。即系一开始我谂啊，会唔会系呢、这个佢就好似啲有啲 app 啊，会传资料去其他地方度去，所以佢会 search 到多多嘢。咁但系调翻转就系、是，如果你系因为要传送资料而用多咗资源，系咪应该每个玩家使用以 percent 嚟计嘅资源系唔一样先？系咪先？ 嗯， 因为我粒 U 垃圾 U， 咁可能要食到5% 甚至10% 先可以做完佢要做嘅嘢，无论佢做嘅嘢系光明磊落定系偷偷摸摸都好啦。咁你粒晓飞嘅。咁可能唔好话 10% 啦 ,2% 都俾多你嘅。咁点解佢都依然系大家但如果大家都系用緊 2% 喎。咁呢个情况只有一个情况会出现咁嘅情况嘅啫，攞嚟挖矿。 嗯。 因为你如果系挖矿嘅话呢，你就可以设计成为我只系占用你 CPU 2% 嘅资源。咁嘅情况下呢，就会变成你多你个粒 U 劲嘅，我咪挖大力啲，咁咪都系用咗你 2%。你粒 U 鸡嘅我又计少啲，用都系用你 2%。咁嘅情况下会使用个 percent 数咪会固定囉。 嗯。 因为咁样呢佢偷你少少资源，山大斩埋就系柴，然后走去挖矿，一定系挖矿㗎啦，唔使諗。即如果佢真系咁样去偷你 CPU 资源啦，就一定偷嚟挖矿，挖矿完之后就有啲咩 Bitcoin 啊、以太币啊嗰类嘢。我个人系思疑佢系咁样做。嗱，先讲我冇任何嘅证据去背书，我只系根据佢现在有嘅现象，我系个人推断出嚟嘅啫。当然啦，我相信如果你本身系比较在乎咩个人资料啊嗰类嘢咧，其实系唔会用 Epic 嘅。佢之前送咗咁捻多游戏，我全部都忍得手落嚟。 有嗰句边有免费嘢啊？世上面， 即系我未至于话劝告你唔好用，我只不过提你有什么回事，而件事有机会系因为攞咗嚟挖矿，甚至你就话，即系等于你上网啲免费网站有广告咁解啫嘛，我咪当成本之一咯。 唔系你俾我知，我知道嘢，我俾一件事，你唔俾我偷偷你做紧件事。 假设你而家讲咗俾你听，你知道你衡量完之后2% 毫俾你，你都可以做嘅，你都可以照要做，因为其实佢都系食多你少少电费啫。你可以咁样衡量，不过就我提一提各位有咁这么回事咁解啫。好啦， 好 咁好啦，咁就都系游戏相反，不过呢个单就即系奇葩好捻多嘅，我真系即系 我睇完个 Twitter 之后，吓我唔知道应该讲咩嘢咧。投毒送院入 ICU， 今 我哋上一次讲 ROG 嗰度一国三制嗰单嘢嗰阵时，话将把刀架喺老板条颈上边，我觉得行销手法嚟嘅啫。虽然我大家都知道你行销手法咁大把，但系讲，喂，我冇谂到你原来贵国真系有即系兴呢啲咁嘅嘢噶。 我以为只系战斗民族国家先会做啲咁嘅嘢噶咋。 我一路都以为系一个比喻嚟嘅，我而家开始觉得可能唔系一个比喻嚟嘅，即系呢单直情系投毒，一开始就要咁啊。单嘢传咗出嚟嗰阵啦，我睇嗰时好早嘅，公司仲未回应嗰阵时讲紧系咪讲笑咋，又系炒新闻啊？唔系，跟住佢话公司出嚟回应话，即系我请唔使唔使担心，我哋董事长身体已经好翻，已经好转了。 真呀？ 喂，真系咁咪真系真嘅咯？屌你，好捻恐怖啊！喂， 你唔使玩咁尽系嘛？ 佢系 ICU 入咗 U 嘅，佢系俾人毒到入咗 U， 即系讲紧佢一个唔好彩就系咁先噶咯。即系我真系好难相信啊！先讲间 嗰个事件主角嗰间公司叫游族啦吓，喺大陆系上市公司嚟嘅。最初咧就有人传言个老板入咗 ICU， 咁啊股价当然应声暴跌啦。公司就走出嚟话冇呢回事，但系咧上海警察一就走出嚟公布案情，咁啊唔轮到佢讲冇啦。咁啊，疑凶就系呢个游族文化传媒嘅 CEO， 即系喺大陆好出名嘅科幻小说《三体》嘅电影版嘅制作公司嚟嘅。咁但系咧，《三体》嘅电影版咧已经系无限期延后噶啦。咁啊，据说咧就因为咁样咧就蚀咗20亿人民币啦。讲紧老细就要佢填一条数，咁佢填唔到嘅，咁佢就痛下杀手了。 相当地狼性啊！呢、這个我唔敢再怀疑嗰啲咩攞刀架喺条颈度嗰啲，唔敢怀疑系个讲笑料。 即咩可以发生？事实 咁啊，相对嚟讲咧，就下一单就比较简单少少啦。就因为一开始以为有花生食，点知我花生都未拎起，跟住就可以放低了。咩事咧？华为就下架咗呢个腾讯游戏，即系因为大陆用唔到 Google 噶嘛，所以冇 Google Pay 啦吓。嗰啲 app 啊，要上架嗰啲嘢咧，就各自有好多种唔同嘅平台噶。咁华为有自己嘅平台啦，咁华为就下架咗腾讯游戏嘅所有相关 app， 咁就话佢因为违反呢个手机游戏推广项目协议，唔系违反，系约冇续期，到咗期啦，咁佢就下咗架。咁正常呢啲未到期就会倾续期啊嘛，咁啊结果就我都未拎起把花生食，跟住晏昼就见到佢啊唔好意思上翻架啦。 你说问题定咩啊？ 冇事发生，我估就系要么就系有人唔记得咗这么回事，有人唔记得有个约要续。要么就系倾唔埋烂，倾唔埋先系做唔到约啦，做唔到约就下咗个架。跟住佢见你真系咁狠毒，下咗架，咁啊死死废废翻去倾，倾到冇事，咁啊上翻去。即系呢两种事第一种，总之都系冇花生食，我以为有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仲有一单就天气报告啦吓。呢、这个原神又俾人发现呢个动作抄 Monhun。 我睇过啦，头先其实咧细达都有呢个动作嘅。 我哋之前已经讲过，讲原神嗰啲已经讲过，但系佢嘅动作系完全同某把我唔记得系双手大剑嘅动作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 咁 抄到足啊！ 咁你要谂话原神系靠呢招出名噶嘛？嗱，听佢靠呢招受欢迎嘅，你唔发现到佢抄佢先，佢先觉得悲伤。喂，你唔屌我抄，我点出名啊？我要靠你屌嘅嘛。 因为之前讲原神嗰一集，我哋已经讲过啦。佢喺呢间公司米哈游之前崩坏三嗰阵时，已经俾人捉过佢抄乜乜李明嘅动作噶啦。只不过今次佢继续做嗰啲咁嘅动作啫嘛。我觉得系冇乜新意，即系只不过系今次系抄到去原神度咁解啫嘛。你觉得狗会讲到食屎？狗会因为搬咗间屋就唔食屎嘅咩？就咁简单啫嘛。 咁呢间公司靠呢个手出名嘅。 咁好啦，咁啊，仲有一单就你可以话系之前一国三制。自己的延伸啦，咁就呢个英文版嘅 Hololive 同呢个英文版嘅公主连结做呢个互动，咁啊出新角，屌啦星又系，即系中文版有专用角色，呢个英文版有专用角色，就系台湾香港版冇，系不过算啦。咁啊结果咧就系咁啊，大家就落，大家就听个消息，第一个时间就唔系话台版会唔会跟进啊嗰类嘢，而系。咁啲小朋友會唔會走去燒佢咧？會唔會走去燒公主連結咧？因為之前喂你 Hololive 同 ROG 合作，你啲人都要打要殺咁啦。咁佢會唔會走去又走去咧？咁結果就係老婆真香不了。呢只能講呢個小粉紅真係嚴上都係要睇對象的。佢就辯解啦，就係話：喂，呢個係英文 Hololive 同呢個日本 Hololive 無關，即係呢個要搞啱對象之如此類。咁你日本嘅 ROG 又关你台湾本家同关你中国咩事？变成咧唔爽嘅就可以去烧人哋自己老婆，咁啊烧唔落手了。虽然啦，平心少少讲啦，就系其实系要睇系边一班人嘅，因为中国人系唔止一种人噶嘛。不过呢单嘢就楞埋下一单嘢讲完，我先出埋个结论。下一单嘢就系呢个 Steam 嘅中国版蒸汽平台，咁啊叫做终于上线了，即系其实之前都上线咗噶啦。咁啊佢就。出呢个青少年健康法，我唔记得，我哋新闻报过，但我唔已经记得咗佢叫咩名啦。总之就系防沉迷系统啦，即系令你唔会打咁多机，简单嘅意思就系咁样。佢哋每次开 game， 佢都会弹个游戏忠告出嚟，即系呢个所谓防沉迷系统，咁啊令你一日就唔可以打，唔知超过几多个钟头咁样嘅。就埋呢个中国版叫蒸汽平台啦，因为 Steam 其实即系蒸汽啦，等下明啦。今次咧就啲玩家走去抵制啦，点解咧？因为之前咧就佢就系成立咗啫嘛，咁啊成立咪成立咯，唔关我哋事。咁佢而家咧就将所谓嘅国际服，其实即系地球服，因为中国以外嘅都系同一个 server 嚟嘅中国区嘅资料移咗去嗰边，移咗去蒸汽平台，有做呢个资料转移。之前话唔知会唔会做噶嘛，而家系会做。咁啲玩家就开始屌老母了，因为佢哋心知肚明就系、是。 移咗去中國之後，就會接受咗中國嗰種各種各樣奇奇怪怪嘅限制，無啦啦要下架啦，你改個名都要審查啦，你個即係你改名改頭像啊，要審查嗰啲嘢，全部你會享受到啦，享受呢個做強國人嘅榮耀。咁玩家就唔乐意了，咁就走去就开始屌老母啦。我谂咧呢啲唔系你哋好想好中意嘅咩？咁你话翻嗰个墙系攞嚟为呢个保护全世界嘅人啊嘛？咁你咪翻去墙内玩你蒸汽平台咧？我玩我个 Steam 一样情况噶咋？其实呢两单嘢情况都一样，就系、是、抵制嘅人，其实同玩家或者系观众啦，其实系两班人嚟嘅。所谓嘅小粉红，佢哋未必系只 game 嘅玩家嚟嘅，所以咧，你真系抵制啊！其实佢唔肉痛嘅，因为我都冇玩，我冇玩嘅，即系冇玩，我梗系唔介意抵制啦。但系如果我真系玩家，我咪介意咯。就而家呢两单嘢嘅情况都一模一样啊！就系而家因为件事啱啱发生，所以咧就系、是、主要都系圈内嘅人知道。咁圈外嘅人如果唔知，圈外嘅小粉红如果唔知道，咁咪冇烧到咯。咁你咪唔会见到啲人话要嗌抵制要剩咯。而系啲玩家就系、是、喂，大佬你哋唔好同我抵，你哋唔好抵制啊，大佬。你哋即系你哋嗌抵制，咁结果我哋会跟大队一齐抵制，咁我老婆点算咧？佢哋会咁样嘅情况。 呢样嘢我谂起前一排咧，我讲开就阿喐阿画师喐梅咧，即系嗰间私密公司啊，嗰单嘢啊。 系啊，一样情况啫嘛，真系目标嘅就唔出声。即系啲唔玩唔买唔用，即系根本就唔系唔关你事嘅，就喺度屌老母。 做鬼晒咁嘈啊！都梗系喂，咁啊梗系噶啦，呢样嘢事不关己啊嘛。我烧你老婆又唔系烧我老婆 嘅啫。系啦，呢个情况咧就之前已经有噶啦。我有谂过报唔报嘅，不过本来谂住就系帮佢哋低调少少，咁啊结果最终都系纸包唔住火。毕竟都系点讲啊，都系全世界都识嘅作品。呢、这个海贼王 One Piece， 咁佢入边咧就因为之前佢就出咗一张感谢图啊。咁就话感谢大家，点解大家嘅支持？咁佢画一张图出嚟，特别之处系乜嘢咧？佢将呢个海外销量前十名嘅国家嘅旗啊，就画埋喺张感谢图入边。咁好正常啫，即系感谢各位，有法国、韩国、瑞士、加拿大、意大利，当然有中国份啦，德国、台湾、日本。咁最开始第一个有反应，其实唔系小粉红，亦都唔系咩。是啲台湾观众，咁佢就话：，诶，仲唔捉到你 ？One Piece 玉华小粉红快啲抵制，即系佢嗰种咧系有啦，系捉鸠佢啊！我睇你今次点死，系咪今次连 One Piece 冇得睇？即系有啲幸灾乐祸嗰种嘅睇法。咁跟住咧，然后咧就系、是、大陆嘅 One Piece 观众，咁佢就话：，喂，大佬，即系佢哋就好低调，佢哋唔想出，唔想提，唔想提佢咁嘅事，当冇回事。点解咧？因为佢都惊。咁但系咧，纸包唔住火，最终都系俾班小粉红发现咗，就走去嗌。系抵制，咁结果咧就系大陆 fans 同啲小粉红就开始自己打自己啦，鬼打鬼啦开始，就系、是、一边就系话，喂，国家面前你一套漫画算什么？即系啱啱嗰个种啊，即系人哋老婆关我咩？人哋老婆你死你贱，咁佢嗰啲 fans 就喂大佬，你唔好玩嚟啲乜嘢，你哋嗌抵制啊，话对事最后冇得睇嘅系我哋、啊，即系两边喺度嘈起嚟，其实完全就系反映咗一样嘢就系、是。真唔得到木就唔知痛，抵制唔抵到自己要嘅嘢，咁咪冇，咁咪嗌声大杂嗰种。 从来都系啊，真香理论啊嘛，就系、是、从来都系银鹰传好多年前都讲啦，就系咩用人哋血嚟表现只正义，梗系特别平廉价噶，又唔俾你流血，用人哋血流血嘛。 Exactly 就是这么回事。虽然我哋讲《霍洛威》嗰集专题嗰时已经讲过噶啦，其实佢哋两种人嚟嘅。不过今次就我只能讲紧我哋咪喺隔篱食花生咯。嗱，睇你班友仔打爆佢。咁啊，然后咧新战场咧就可能啦，唔一定嘅，就会出现喺呢个工作细胞上边。因为咧工作细胞就你大家知系一个细胞鱼人啦，咁佢主角咧就系、是、一个红血球。先唔讲个四维荡失路嘅花泽，男主角就系白血球啦，咁佢免疫细胞嚟噶嘛，主要负责对付啲外敌啲细菌啦嗰类嘢。咁而家呢一期全地球最红嗰只细菌啊，唔系细菌啦，嗰只叫病毒。全地球最毒最红嗰只病毒叫乜嘢啊？SARS-CoV-2 即是呢个武汉肺炎病毒，咁佢条而家要完啦，最终完结边个咧就要打呢个武汉肺炎，咁佢就大家都讲紧，呢、这个语中说一话吓，你最后都系要辱华的，咁当然啦吓，其实好视乎佢哋咩表现嘅，佢净系 如果净系讲病毒本身，其实冇嘢好讲嘅，即系唔会话， 即系唔会有啲咩侮辱点啊，但系你知啲小粉红仲劲过对魔人，感到超过3000倍噶嘛，即系佢到底会唔会最终又因为咁而染上了咧？我唔知佢到底系因为预示到呢件事啊，定系纯粹系觉得我最终会要打个大 boss， 咁而家呢个世界最大嘅 boss 现役噶。 仲唔系武汉肺炎？有乜嘢？而家呢一期有咩病毒劲过佢啫？有咩病毒 威过佢？最红过佢，劲过佢大把，又红过佢，但系最红嘅就系我而家。 定系话，挑我都拉屎话咯，我使捻惊你，我都完咯。你话知你咪烧捻爆佢咯，关我咩事？到底系边一种咧？我唔猜测呢个作者嘅谂法。 唔系，我觉得应该就纯粹系应该就冇有咩国政治问题，即系政局问题嘅，纯粹即系讲就咁咪讲新冠肺炎，咁你日本而家真系最热门嘅话题啊嘛。 呢、這个冇错系一个事实，但系好视乎佢点样话。喂，好简单啫嘛，调翻转，你 One Piece 到底衰乜嘢啫？有乜嘢事啫 ？One Piece 乜事都冇啊，好正常啊。之前海老拉其实有几咁大不了啫，佢只系收个后台出嚟啫嘛。咁样又俾人话辱华话成咯。你知佢哋啲支点几咁厉害噶咯，所以咪话佢好有机会会变成下一个被辱华对象，系被辱华。其实老老实实啦，所谓嘅辱华事件有几多单系真真正正辱过华嘅啫，系佢哋话嘅啫嘛。不过就嗱，呢、這个你工作细胞唔系工作细胞 bad。咁大家都估得到，最后一定系正义必胜嘅。我哋白血球一定会打。虽然白血球其实同呢个病毒战斗关系并不算大啊。不过总之我哋嘅主角咧一定会打赢武汉肺炎嘅。咁啊， 咁事实上都系啊。 作为一个2021年第一期嘅新闻啦，咁啊攞呢个做咗因为咧就唔系净系纯粹食花生嘅，就系嗱佢哋咧作品入边咧就唔使咁一定打赢嘅。咁我哋就希望我哋现实都尽快搞掂佢咯。即系老老实实，我想翻去睇戏。谢有冇人啊？ 唉，谢又系成成佢冇想睇，而家就问我冇人 HB， 而家啲人上 HB 睇啊，就撞鬼又唉。 系啊，咁啊，所以就咁啦。呢、这个祝呢个新一年咁啊，呢个武汉肺炎快啲收皮咯，叫啦， 一切平安啦。 好，系咁啦。 OK， 好。 咁呢集到呢度啦，系咁，各位新年快乐，拜 拜。